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城管将首次实行分类分级执法；首届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席会议日前在天津召开；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宣布辞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明天起，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开展分类分级执法。该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优化提升首都营商环境。目前，分类分级执法制度调整对象主要是本市行政区域内个体工商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包括自然人。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至2025年，未来五年北京将加快中小学学校建设，新增学位16万个，在重点功能区和人才聚集区规划建设17所左右的优质中小学学校，稳妥推进中考改革，巩固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哎，妹你好，听众朋友好。 北京“十四五”教育规划都透露出哪些信息呢？ 北京的“十四五”教育规划呢，首先是将新增中小学的学位放在了重要位置。文件指出，未来五年全市将通过新建、改扩建，还有接收居住区的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完成以后呢，新增学位16万个。同时，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和人才聚集区，规划建设11所左右的优质中小学学校。那么，面向首都城市发展和国际人才的引进需求呢，也会重点打造1到2所高品质的国际学校。那么，全市的教育资源呢，也会分区域的优化配置，合理控制核心区的入学规模，大力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全面补齐海淀山后、丰台河西、昌平回天、房山长阳等人口密集地区的这个教育设施的缺口。那么在考试评价方面呢，将会稳妥地推进中考改革，探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的结合相结合的这种招生的评价方式。那么完善和规范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巩固深化高考的综合改革。那么这次文件呢，还有一个特点是删去了以往毛入学率这样的数量型指标，新增了一系列质量型的指标。比如说到2025年，提出普惠性的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达标优良率要超过70%等等。那么在综合素质评价方面呢，文件还提出了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基本具备一项艺术爱好，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必修课呢，每周平均不少于1个课时，还要构建具有北京特色的体育与健康的课程体系。冰冰。 好的，感谢吴思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关爱骨骼幸福晚年2021重阳节全国骨病义诊周活动今天启动，全国300多家医院联合开展义诊。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义诊现场的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了解到目前老年人常见的骨病都有哪些呢？ 确实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人的骨骼会因为老化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骨关节炎、脊柱性退行性的这种老年性的多发病和常见病都是常见的。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腿疼，有时候会觉得腿酸等等。那我国第7次这个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呢，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了18.7%，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是达到了13.5%，那预计2025年65岁以上的老人更是达到了3亿。那随着这个老年人口这个老龄化的逐渐加剧，那老年骨科的这种疾病的发展也是在持续增长的。那我看到的数据就是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骨质疏松、骨关节炎还有脊柱退行性的这种骨科性疾病目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这个人群健康的重要的因素。主持人。 那么骨质疏松啊比较常见是发生在哪个年龄段呢？ 骨质疏松啊，这个病常被骨科医生称作一个隐形的杀手，因为主要由于人的骨量丢失呢，是在无声无息当中发生的。这个骨折之前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尤其是中老年的女性，在绝经后雌激素断崖式下降，那骨密度也随之锐减，骨折发生率呢是明显比同年龄段的男性要高很多的。那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发布的这个中国的首个骨质疏松方面的这个调查数据显示， 50岁以上的我国5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是 19.2%， 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骨质疏松的，而且中老年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是尤为严重。 那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病达到了 32.1%， 65岁以上更是达到了 51.6%， 也就是说平均每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但是骨质疏松呢，如果不引起重视，将会导致疼痛啊、脊柱变形和骨折等等。那有一些严重的骨质疏松，比如说髋部骨折，一年后的死亡率是高达 20%， 很多时候被大家称为人生中的最后一摔。那今天呢，我也是采访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院长骨科专家蒋杰远，他说，目前的这个情况呢，主要是由于在我国，这个老年骨病的发病率很高，但是就诊率和知晓率却不高。 那调查显示呢，在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当中，40到49岁的患者当中，这个疾病的知晓率仅不到1%。那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骨头疼或者腿疼就是老年病，没必要治，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这个结果。那专家建议呢，50岁以后尽量保持每年或每2年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测，那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坚持适量的锻炼，非常重要。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首届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席会议日前在天津召开，京津冀三地在会上签署了京津冀自贸试验区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以坚持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统一开放为原则，主要包括9项合作内容与4项战略合作组织机制，涉及制度创新、产业对接、金融创新、政务服务、投资合作、数据互联互通、 国际商贸物流合作等多个领域。记者近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国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5.5%， 3800多个重点旅游景区秩序良好， 537场大型活动 安全顺利，未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未发生大范围长时间交通拥堵， 1次死亡5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 50%。 各地公安机关累计投入社会面巡逻防控力量 245人次， 组织群防群治力量 1440万人， 严密落实快速响应机制，全力强化城市广场、机场车站、繁华商圈等重点部位安全防控，有力维护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广大公安民警、辅警坚守岗位，连续奋战。 10月1号以来，公安部先后接报9名民警、辅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9号晚宣布并提名现任外长沙伦贝格接任总理职务。库尔茨当晚在记者会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他目前受到司法指控，尽管他认为指控不实，但为维持执政联盟和避免奥地利出现数月的混乱和僵局，他决定辞去总理职务，并提议由沙伦贝格担任新总理。他说辞职并非承认有关机构对他的指控，他将继续担任人民党主席，并将出席人民党议会党团领袖。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1级优。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听听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